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像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11点01分，各位上午好，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出发喽。我是泽华，跟随海龟先生一起。微笑吧， 崭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闪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体。希望之光闪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脸上的微笑， 让我们一起看到大家脸上幸福的微笑。微笑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海龟先生2012年的一张同名专辑。为什么会有一支乐队叫做海龟先生？这名字听起来很酷，很特立独行，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还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时间我们穿梭到2004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呢，乐队的两位成员，主唱李红旗和贝斯手蒋涵，有一天呢是蜷缩在广西艺术学院某堂公共课的教室当中，跃跃欲试的正在给即将诞生的乐队起一个全新的名字。刚才也说了，年轻人嘛，都追求酷一点，特立独行一点。当时他们甚至想到了给这个乐队起名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最后主唱李红旗说，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大海龟。 然后蒋涵也摇了摇头说，大海龟这名字听起来有一点太生猛了，不如叫海龟先生更酷一点。于是呢，海龟先生这支乐队也就这样出世了。从2004年到今天，十几年的音乐生涯，他们也是带来了很多很不错的歌曲。很多人都很喜欢大海，喜欢阳光，喜欢沙滩，喜欢潜水。今天的北京呢，真的还是挺冷的，-6度到3度。所以不妨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打开任意门，去往一项舒适惬意的海边。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菲律宾的杜马盖地。如果你曾经去过这里，欢迎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把你的旅行故事、你的经历分享给我听。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 Louder 就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女歌手 Cherries， 一起来感受一下吧，菲律宾女歌手的感觉和状态。整首歌没有任何休息的部分，一气呵成。来到海边，就是要把心中的那份烦躁和对于大海的热情大声地喊出来。在菲律宾呢，你会发现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只要你会讲英文的话，来到这里呢，简直是如鱼得水啊。菲律宾呢，也是东南亚唯一一个全民通用英语教育的国家，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你在听一些菲律宾歌曲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们在唱英文歌的时候毫无任何违和感。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Louder 呢，是来自于菲律宾新生代女歌手，叫做 Cherries， 她也是92年出生的，发音特点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一样，特别的雄浑有力。演唱的时候呢，她也是非常能够自如的切换高低音之间的一个变化，因为是在某一个社交网站上唱歌的一段视频而让她一举成名。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菲律宾。我们先来看一看《孤独的星球》（Lonely Planet） 的作者格雷格·布鲁姆是怎样描述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与鲸鲨同游，攀登闷热的火山， 流连于古老的水稻梯田之间，沉浸在众多世界顶级的潜水点当中。在这里呢，你可以造访边陲山地部落，菲律宾是东南亚隐藏的珍宝，而我们今天要前往的杜马盖地更是菲律宾既小众又大众的绝美海岛之一。到这里你会发现很多美景，想忘都忘不了。忘不了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林黛主演的电影《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不了情》。当时为了捕捉并且是重现早期华语流行音乐的神韵呢，陶喆找来了百代唱片在四五十年代发行的专辑，并一口气听完上千首歌曲之后，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灵感。 忘不了你的伤，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那寂寞的长巷，景色依然就在眼前，今人换又换，我已不心存不再想念，时间让一切都不忘了，耶耶，他摆不到什么时候呢，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忘了这可以的，你是个带走的男人的，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伤痛，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了， 陶喆的忘不了，很多美呢是只有自己亲眼看到过之后才会永远的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想忘你都忘不了。今天我们去的是杜马盖地，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话，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杜马盖地这个地方的一些美景，一些你可能不曾见过的一些东西。当然如果你去过的话，欢迎在这里留言给我，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旅行故事哈。杜马盖地这座城市真的是不大的，但是却具有田园般的闲适，也有很浓的一种书卷气，人间烟火和世外桃源可以说在这座小城当中得到了一种完美结合。刚才我们说到书卷气，这里呢一共只有12万人口，但是却拥有着四座大学。接下来我们就去往其中必去的一个景点，阿波岛，你也可以管它叫做海龟岛。这里呢拥有着超赞的一个潜水圣地， 自然海龟是常客，还有一些呆萌的小丑鱼、海星、海胆。这里拥有着385种的热带鱼，柔细的白沙衬托着清澈的海水，可以说是每一个热爱潜水的人心目当中的天堂。软珊瑚在这里翩翩起舞，成群的五颜六色的鱼儿就在这里簇拥成一团，很是壮观的画面。这里也被评为世界十大潜水圣地。潜水的时候你可以放空，坐在沙滩上看着美景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放空。放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好好的放空一下。这首《放空》是范晓萱加 A 的作品，吉他手 Allen 作曲，范晓萱作词，两个人一起编曲和制作完成的。今年的范晓萱可以说她不再只是唱歌给各位听了，而是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她的生命以及这个过程当中她的许多的感悟。不知道各位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放空？如果可以的话，真的不妨让自己好好的放空一下，因为平时生活的节奏实在是太累了。来到海边，如果我们放空完之后，自然也会有一次和自己的对话。接下来跟随许君一起面对最真实的那个自己。 第一，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不用太在意这一手的遗憾，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别担心没人经过你的未来， 驻足你的现在。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你曾慌乱过，你的年华释然，你们的一天都一样。面对是同一个，同一个太阳。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只怕就任其消耗殆尽，或者用力的喘息。Sing a song。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这首《自己》是许君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第四期的时候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是深受欢迎啊。后来呢，张杰也是在一次节目当中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让很多人感慨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内容。歌中唱到，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和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来到海边呢，自然而然就会面对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好好的认识一下你曾经忽略掉的那个曾经因为种种原因而被遮掩的自己吧。菲律宾作为一个海岛旅游国家，当然最具特色的就是海洋了，而当中不得不是的就是与海洋动物的一个亲密接触。各位，在杜马盖蒂乘坐交通大概两个小时到达奥斯洛布。奥斯洛布呢是观鲸鲨最好的一个地方，而这里呢也是到这旅游必游的项目。有朋友说，哇，鲸鲨听起来体型巨大，还真的是，一般呢能有4到6米，也就相当于是大概3个人那么长。然而呢，略为吓人的外表之下，却是有着一颗柔软的心的。这里的鲸鲨性格颇为温和，更被称为是温柔的海洋人。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游玩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听从解说员以及工作人员的知识普及和指示，文明和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潜入到清澈的海水当中，感受巨人在身边围绕的那种刺激和压迫感，想必这是一生当中让你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次体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杜马盖蒂，关于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美丽的图片，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目的地当中的一些美图，也欢迎把你的故事留言给我。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内心的超快感。

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详解，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界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think 不下来。 方大同、王力宏合作的一首 Flow， 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这首歌曲的诞生呢，还是挺不容易的。其实早在很早之前，方大同曾经受邀在王力宏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呢，友情客串演出的时候，当时两个人就决定要一起在音乐上进行一次合作，但是始终没有机会。直到后来呢，方大同在筹备自己的专辑 GTW 西游记的时候呢，才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契机，于是他立马向王力宏发出了邀约，共同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赶上了这个王力宏自己的喉咙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导致前后经历了很久才终于完成了《Flow》这首歌曲。到了海边，好像有着一种海边独有的 Flow， 你自己的精气神啊，完全跟着海边的这样的节奏走下去了，自然的也会慢下来。前面我们说到了和鲸鲨同游，当然来到了杜马盖蒂，也要跟海龟有一次零距离的接触。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绝佳的地方叫做阿波岛，这里呢被誉为是世界十大潜水圣地之一。当然这里最大的一个看点呢，也是可以和海龟一起同游。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你在潜水的时候，然后去看着身边的海龟，它自己慢慢慢慢往前走的那样的举动，是不是很美呢？在这里跟着海龟一起相游，就像是电影当中的那些画面一样。来吧，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让我和善良的人谈天气。当你发现我慢慢闭眼，请放心，让我一个人前进。我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等你，用纸鸢轻划某个靠岸，牵着水去，太美的海洋环绕着你，环绕着你，我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这里让潮水把我吸进，还原纯真。 壮丽，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它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珠宝衬托你，也没有漂亮的面孔陪伴你。我时刻谈论些滑稽的话题，打扰你躺在这里，在这里月光不照的倒影。抱着少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优雅又优雅，不小心变成我的假牙。思考你我做一东西当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活着水流，最终沉默流泪之流，只是舍不得你啊。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带走了，但我心脏在这里，让潮汐把我吸进，还原纯真。你带走了，但我心脏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它将来生。 阿依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雷鬼的节奏和这种调调很适合在海边的时候听，那种慵懒的气氛会让你觉得跟海边是如此的贴切。好的，接下来我们从杜马盖地乘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拜斯市。拜斯市呢是位于内格罗斯岛的东南部，在这里呢是看海豚的绝佳地方。因为海豚广泛地生活在大陆架附近的浅海当中，所以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拜斯市成为了海豚的自然栖息地。从这里我们坐船大约半个小时呢就可以到达海豚的观赏点。这里的海豚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近距离的观赏更加的刺激好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观看到成群结队的海豚在海面上去畅游、跳跃、捕食，就从你的身旁掠过。所以来到这里，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因为稍一留神儿，可能它就会从海面浮起、跳起，那个画面就被你错过了。Ladies and gentlemen, China Puss, attention.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Oh,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Baby, now that we're right here standing face to face, you already know that you won.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查理布斯今年的一首大热哦，已经是去年了，去年的一首大热单曲 Attention。 接下来各位 Attention， 我们要去往的海边呢，谁说只能躺在沙滩上去看阳光去享受沙滩，在海边依然可以泡温泉。是的，你没有听错，是可以泡温泉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过瘾的。在西基霍尔岛上呢，有一个名为坎布加海的瀑布，是西岛上最著名的一处自然景观。这个瀑布呢，其实是一个温泉瀑布，瀑布所飞流下来的泉水汇聚在一起之后，成为了果冻绿色。想象一下，果冻绿色是多么浪漫的一个画面啊！一眼眺望过去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一块绿翡翠一样。在这美丽的温泉当中呢，除了可以泡在水中，还可以尝试玩树藤跳水。谁已经开始玩起来了，是不是？树藤呢，长度很长，但是荡起的幅度不算很高。抓紧树藤，放开双脚，从较高处一冲而下，感受着速度的爽快之下呢，松开手掌，任由身体坠入到温泉当中。哇，感觉回到了儿时一样。当然，如果你意犹未尽，想要玩得更加清凉的话，还可以跑到这个瀑布上面。这个上面呢，有一处跳台，这个跳台呢，长度高达10米。哎，十米版的跳台，你敢不敢从上面跳下去呢？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杜马盖地。如果你去过这里的话，欢迎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把你的旅行故事分享给我。如果你没去过这里的话，也欢迎看一下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图片。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问你为何流眼泪，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星星还是那么亮，月亮还是在天上，似乎一切都没改变，只是他不在你身旁。记忆中的脸已经变得模糊抽象，而你也不再年轻，身材也有些走样。如果再遇到爱的人，记着请拉着他的手，告诉他如果你没有他你就一无所有。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现在过得怎样，你是否和我一样，是否在外漂泊流浪。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This one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说不明道不清对他的感受，在厨房里缠绵的快乐，他的笑容只出现在梦境里，我竟然不能够摆脱。于是我随手拿了一张 paper， 我确定他就是我想要的 favor。 我想喊他陪我看看星星，我发誓一定要成为他的 kisser， 让我放轻松为他弹上一曲吉他。但他的出现绑架了我，叫他妈妈 Sita， 有他在我的身边，我只觉得意气风发。 Baby， 我只想每天晚上跟你走够 yoga，但我醒来，我不想让它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fade away。 直到现在，我记得他的背和泪，他的眼，他的泪，他的脸，他的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结合 rap 版本的《爱如潮水》，这个版本呢，也是明显的更燥、更激烈一些。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杜马盖蒂。杜马盖蒂呢，作为旅游枢纽，可以说是十分值得各位待上一段时间的一个地方，更是同样值得游客前往当地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啦。11点52分，此刻的各位可能应该是在奔赴吃午饭的路上。杜马盖蒂的海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当然除了吃海鲜，这里还会有他们独有的烤猪排、烤鸡，以及一些特别花式的人气甜品，在这里呢，可以让你的味蕾得到充分的满足。杜马盖蒂是一个你可以在这里尝试很多你曾经没有玩过的项目，然后在这里可以让自己的心好好的放下来，去放空的一个地方。同样，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想要偶尔的去浮躁一下的话，在这里可以有很多很刺激的项目让你去好好的体验。今天的节目到最后的时光了，我们也应该收一收心了。其实生活不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希望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每天都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思想上的一些美好。 捧着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只手捧卷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希望继续关注哦。